多福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三月十五日起，在我市多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三和多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一缕三三，我爱的人 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这样的一句话，你现在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那就会提醒自己要让自己过得更充实，你的生活每天都可以是新的，只要你愿意去点那一下更新，时而出去走一走，时而停下来安静的思考，或者只是平平静静的看一会儿书，喜欢这样的生活吗？好了，在这里安安静静的听一会儿歌吧。 决定爱上你，长久以来我不知我自己有多少想跟着你，可是一直梦见他，直到现在我发现你其实都了解，你的手温柔地碰触我，去我脸上的泪水，可是你并不明白我的哭泣是到底为了谁，而泪水不停地滑落，我已经无法解释无法言语，我的感动是完全因为你， 每天都会催他赶紧找对象赶紧结婚，总是围绕这个话题一直催他，然后他就很头大。刚才是看到这样的文字，迫于现实我们会做很多妥协，唯独终身大事找谁陪伴到老我们不该妥协。如果哪一天结婚了，希望因为爱情这个正题而不是因为附加题，希望你找到了那个对的人，希望你找到了那个你觉得是因为爱情的人，不要太着急了，

聪明从哪里体现？善良又从哪里体现呢？跟着心走就好。好了，继续来听歌。 你心里历史上最唯美的十大文学典故是哪个呢？可能是青梅竹马、人面桃花、秉烛夜游、倾国倾城、白云苍狗、绿叶成荫，是看到有人总结了这些非常唯美的典故，而且有些好像只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却不知道故事是怎样的。我觉得看了一下这些故事都挺美好的，你也可以来查一下看一看。像青梅竹马大家就应该很喜欢，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千里，两小无嫌猜。直到现在，很多人都觉得从小就有一个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伙伴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如果长大之后两个人还相爱了，那就更美好了。好啦，继续来抱着美好的心情在这里听好歌曲。 冬天的离别在莫斯科的深夜，一列列军队在街上森林戒备，这里没人察觉谁又爱上了谁，因为苦难不许人崩溃，感情像弱势惯防备，寂寞就多一道蔷薇，爱情隐隐约约提醒我这一回再不拥抱就是罪，莫斯科没有眼泪，大雪纷飞，你冷得好憔悴，单身的我原本以为给你一辈子不敢睡，莫斯科没有眼泪，我却流泪，不知哭的赞美让我付出不怕心碎，是你最好的我， 多言，爱情。

说不定会遇到那首你特别喜欢的藏着你故事的歌。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站立，如果你能听到细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是正要真相见，今晚多开心，对着我你的我笑得多合群，看你的眼走向我，有人心跳未必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如果你愿意一次一次次地破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难以自身处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次一次次地破开我的心，你会发现听到我，看到我的全心全意。

爱心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一零三三，越来越动听。 8点钟的时段了，这里依然是1033越来越动听，我是海妮，正在陪伴你听歌。我有一个朋友非常的喜欢黑白的那种画面，他说他从小就不喜欢彩色的东西，所以我经常在看到那种比较艺术的纯黑白的那种壁纸啊头像的时候，就会发给他，会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他的风格。你呢，喜欢什么样的画面呢？说不定你也是喜欢这样的画面。来听张学友的一首歌《黑白画面》。 是下自己的心中给自己听，那黑夜那白夜全部不在，那放浪那梦梦当窒息我的梦，是不是下自己的心让你继续听，那黑夜那白夜全部最近我的梦，我们抱歉各自留下心，偶尔想起我爱你，想只有自己哭不起，不起我心的悲哀，努力靠近着持你的心，今夜夜会在哪里，窗外的空气天下停下雨，我心的悲哀， 需要留在等之前的 结局，我决定我的决定，许我对明天之后的憧憬，我迷信我的迷信，许我们点点滴滴的伤心，我们要各自忘记，许我们闪闪发亮的爱情，我们在一起努力。 来听这样的一段话，女生无理取闹的时候，其实自己内心都清楚，这么做是挺无理的，但是女生就是这样，喜欢通过一些小事来证明，即使她错了，你也会让着。这对你来说也许是没事找事，可对她来说，你是她想嫁给的人，那时她是要离开父母的呵护，从此跟随在你身旁，现在仅仅还在恋爱，你就不愿意让步，那未来何以托付终身呢？很有道理，不是吗？不管怎么说，对彼此多一份包容吧。 OK， 继续来听歌。 我的小姑娘在遥远地方，微笑的模样谁都要喜欢，我遇见了她在陌生地方，幸好有她跟我陪伴，陪承诺不难，但是我们俩心里有答案，他有他的家，我有我的家，我就这样失去了他。我心爱的上海小孩 爱小姑娘，遇见另一个她，永远陪着她。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我心爱的深海小姑娘，她就要出嫁了，我该送什么花？她低头不说话，泪汪汪，我也一样。 和交警温馨提示您，春季来临，天气转暖，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三河交警温馨提示，近日天气转暖，容易产生春困现象，驾驶人在出车前应该保持充足睡眠，在行车时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并开启车内收音机，避免疲劳驾驶。 关机满是不足的氧气，瞪着眼底会为你的呼吸搜索脑里未完的粗语，对着空气换季着你的问题，每次每次真实的相聚，等着自己渴望着你的消息，沾沾自喜，拒绝的美丽不着痕迹，享受着与你的距离，也许喜欢怀念你，对看见你，也许喜欢想象你，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游。

着你，一直到你当爷爷， 你当奶奶，还是老夫老妻。 关于感情这样的一段话，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不难，多少爱情都开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后来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大概是三观相似，兴趣可以不同，但决定不干涉对方，有话聊，相处和独处一样自然。这一路你是你，我是我，不是没你不行，但是有你更好。那还是海妮经常会说的，不管是有多么喜欢的人，多么好的感情，还是要保持心里的独立。你是你，他是他，你们会一起变得更好，对吗？继续听歌吧。 寂寞像街灯，如夜就亮了，照进我心最冷那部分。我像个路人，想和爱情擦身，谁愿意停留片刻？我尽力呐喊着，等待回声，这空城还有人，生命的不完整。等你吻合，我拒绝遗憾，一定有个你会在我身旁，非常懂得我，倾听我说话。当我快要放弃了，你反而紧紧抱着。有个人爱我爱得很倔强，一定有个你在这世界上，日夜提醒我幸福的模样。我坚定地相信着，你也在某个地方，有个人许下同个愿望。我尽力喊着，这空城还有人，生命的不完整，等你吻合，我拒绝遗憾，一定有个你会在我身旁，非常懂得我，倾听我说话。当我快要放弃了，你反而紧紧抱着。有个人爱我爱得很倔强，一定有个你在这世界上，日夜提醒我幸福的模样。坚定地相信着，你也在某个地方，有个人许下同个愿望，一定有个你在这世界上，日夜提醒我幸福的模样。我坚定地相信着，在某个地方，我跟你许下同个愿望。 早，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只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世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爱情黑皮书，人人读得到，终身不变一，结局不知道。温柔捆绑瞬间燃烧，谁也逃不掉。爱到发狂，十五年到，就是不能少。心迷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不过，说不少，多愁善感的好笑。全世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想要对他好，怕他不明了。男人的心思，有时放很少。自由也要宠，爱也要女人就相貌。怕给太多，怕给太少，爱情难预料。心迷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潇洒的微笑。想很多，最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简单又长，两个人刚好。不怕再次太难，终究会遇到。不要太急太快，爱要有情调。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要太急太快，爱要有情调。情迷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虽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情迷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虽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这世界两个人刚好。这世界两个人刚好。 喜迎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幸福与梦想是写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为你 留。嘿，小眼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要注意到你，小眼睛不要放弃，眼睛小也有它的美丽，拿下你的眼睛，放出你的电力，它已经慢慢注意到你，小眼睛不要怀疑，你的眼睛被它做了吸引，有你靠近，你的爱心眼睛它已经毫无招架之力。 韦杰的一首《小眼睛》，小眼睛的人同样是可以很有魅力的。早几年的时候，大家都崇尚大眼睛、大双眼皮才是漂亮的，是帅的，是好看的。可是后来呢，发现了很多小眼睛也同样很好看的人，所以不得不说，不管是大眼睛还是小眼睛，也要看整体效果和一个人的内在魅力了。比如说像周杰伦那么有才的人，眼睛很小啊，但是你会看他越看越帅，长久的魅力一定是由内而外的。好了，接下来不是要听周杰伦的歌，而是周杰伦非常好的朋友刘畊宏他的一首《情话》，这个话是画画的话。明天早晨的七点钟会继续来陪伴你听歌，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拜拜。 晚上的忧愁早已被风干，该怎么来完成我不明白，记忆的图案放在旧火炭，我担心会有谁懂得疼爱，雪白的礼服挂在那等待，淡淡的回眸有一丝悲哀，教堂门一开而你却不在，玫瑰不到看不到我等。

轻的太阳的升起和落下，只是我和你相偎，我们仰起头看那青色的太阳，你看还有那美丽人生青色的叹息，我们要歌唱歌声穿过芦苇，我们要相伴像春天的